開始第二節，喂，即其實最後一節啦。不過即係大家要插深入啲，即係插套結插得深入啲。 好好好，好唔好編咗去賣 radio？ 我唔緊要，可以呢啲可以即係側面講少少咯，但係套結講多少少。邊個收咗先？ 冇啊，我喺度。 冇收线，我喺度。 冇 人都喺度。咁好啦，咁第二节大家好，而家翻翻嚟我哋第二节，今日专系招呼陶杰嘅特备。咁我就系 Raymond Wong。咁我哋 我系许留山。 以德台阳。 真 B C。好，我哋继续啦。 我哋继续讲啦，继续讲阿陶杰嘅问题。 嗯，同埋咧，我睇咗陶杰呢篇嘢咧，其实陶杰啲文章咧，我以前都有睇开嘅。佢有时好唔中意嘅嘢就系话咧，成日话喂唔好，我哋香港嘅时好惨嘅嘢就系成日乜都将佢交化。不过发觉近年啲文章咧，喂你自己之前叫人唔好成日话交乜都交化嘅、哦，喂你自己依家呢篇文章咪系咁成日都讲咩交化左交啊，有咩交啊啲咁样，喂你自己咪系咁样。 其实 系啊，同埋咧嗰啲文章同埋依家咧佢成日讲紧嘢就系、是。咧，佢可能系针对住某一啲人，可能佢哋好对呢件事好不满，即系引起咗某啲骚动嗰啲咁样啦。其实佢哋、今次大火呢件事咧，你其实都睇到好多人性光辉嘅嘢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先？ 绝对系。 点讲咧？ 唔会讲嘅，陶杰唔会讲嘅，即系譬如 好似救得最多人嘅都系几个穆斯林医生、哦，好似睇到独立报，同埋系喂救人嘅好多都系佢口中嘅有色人种嚟嘅，大佬。 人哋 嗰个消防员咯，你有冇睇？大家有冇睇啲新闻咧？ 系咪印度人？系印度裔嘅系嘛？定系巴基斯坦？ 总之系深，即系啲黑皮肤嗰啲嚟噶啦。 南亚人啦，我哋通 系啦， 嗱 系。或者非洲國家的人咧，佢嗰個消防員比較英勇咯。即係同埋佢哋啲人可能，就算可能 Jimmy Oliver 啲，可能佢都會送嘢食佢啊啲咁樣，即係都唔會話會有限，即係唔會話因為佢係窮人或者因為係佢哋係移民而唔送俾人食。其實佢哋都當地居民都冇啲咁樣噶。我見第二日已經擺曬水啊，好多物資喺條街度已經擺曬到浸你。 其实系整个情况系好热情嘅啲其他人， 同埋我睇到新闻好得意，最情有啲美国人都走咗去帮手，因为其实佢哋政府嗰、那个response 咧就当然系差啦，即系呢个最新咩 差， 乜差都冇做啦，即系人哋批评佢，即系佢唔会冇错，人哋就乱咁批评佢。其实即系有一样嘢同香港好唔同嘅，即系外国嘅政治就系、是。佢一定要有位俾人入先會不斷俾人入嘅，唔係好似香港咁樣，譬如芒果佬咁亂叉咁鬧一餐咁就算㗎啦。其實 蘋果日報都係咁嘅，猛咁教化件事啊，即係好少，即係佢喺我唔知點講，唔知大家有冇睇動新聞咧？我 用嗰種尖酸刻薄嘅方式 係啦， 形容嗰件事情。咁咪变到成件事好似好搞笑啊，好基本上就好离地，将一件好实在嘅事解释到好离地。 咁佢香港嘅社会系即係个市场嘅需求系咁，因为其实苹果日报嘅报价呢系好 Q 差，即係喺如果喺外国嘅 standard 嚟讲呢，佢就同即係太阳报 系啦，德新 即係 佢仲系啊， 即系女嘢几好睇嘅，老实讲。 即係 啲八卦新聞好睇囉。 係一樣 嘅。啲三板女郎啊，小弟以前有買㗎。八磅前一個星期定係咩唔記得咗。三板女郎 OK 嘅。係就係得嗰啲好睇囉，即係炒花生囉，即係我哋講嘅炒花生。 係。 同埋佢炒嗰啲都唔係正路，即係有時你炒花生都有文有路，佢係真係作啲嘢出嚟，即係同其實呢芒果佬講過 Yellow Journalism， 其實我某方面我都係同意嘅。其實我係同意嘅。其實蘋果日報都係有做過新，都係做過新聞嘅。其實即係同埋係唔少嘅次數，但係佢即係我自己判斷就覺得肥佬黎都係一個以市場導向嘅。但係佢係有時。 所以咪用 民主思想，系啦， 用 啲 陶杰呢啲人喺度咯。 仲有李仪啊，李仪都系即系呢几年都系变到面目模糊啦，我都觉得。 佢同阿陶傑個出身好似㗎嘛，都係喺左派 左仔， 都係左仔 左仔家庭 出身㗎嘛。咁、其實李儀之前係有啲人性嘅，即係你六四嗰陣時佢就毅然即係投向咗比較開明嘅陣營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即係如果用返阿陶傑嘅理論呢，就係佢哋都係有中共嘅 DNA 嘅，基本上、 有 基本上佢哋容納唔到其他人嘅睇法啦，同埋佢哋成日寫字裏行間呢，就會好用一個好專家嘅角度去睇一件事、完全係唔客觀嘅，好似即係有啲即係網上啦，有啲人自己寫 Facebook 啊，咁佢哋都會用一個好主觀嘅角度，譬如話我而家睇到乜乜乜乜乜，就係即係我認為係咁㗎啦，但佢其實對件事就好唔 Q 了解嘅，佢可能只不過係從一個以前喺監房睇咗，即係看啲犯人看咗幾廿年嘅人，咁佢退咗休覺得自己好喇把炮，咁佢寫啲嘢呢就用專家口吻嚟寫嘅。其實嗰個人可能基本上佢所有嘅資訊都係喺李儀、陶傑、馬鼎盛嗰啲全部有中共 DNA 嘅人都得識返嚟，咁佢寫出嚟嘅嘢會唔會好客觀呢？其實係唔會嘅。同埋即係好有好多人就係用一個喺蘋果吸收資訊嘅角度去即係去反搓返啲資訊出嚟，就係嘔返出嚟再講過。基本上咁其實 有啲人都係㗎，佢可能都係喂睇完陶傑啲嘢，消化咗佢嘅世界觀，或者佢可能佢對於唔同宗教 覺得自己高級， 佢就係咁㗎啦，佢就嘔返出嚟，就係覺得自己好有國際視野㗎啦。 所以 係啊，其實香港最大鑊就係咁樣，即係我都講過上次就話點解唔可以睇下英文嘅原文呢？其實而家香港一樣最大鑊就係覺得睇咗蘋果就係中產啦。你有冇咁嘅感覺？即係覺得我睇蘋果喎，我中產喎，我支持民主，但係好多嘢錯啊嘛，甚至作新聞噶嘛， 錯得好離譜。 同埋咧，係 咪冇咁嘅水平睇 BBC 咧？係咪冇咁嘅水平睇 CNN 咧？係咪冇咁嘅水平睇其他咧？ BBC 有中文網㗎嘛，其實你都可以睇下嘅，我成日覺得就係 啊， 點解你唔可以睇下呢？就唔好淨係睇陶傑囉。同埋有時呢，陶傑呢，嗱我踢爆一樣嘢，或者可能指出佢某一種邏輯上嘅錯誤，佢成日都好講喂，好似好講邏輯啊，好講理性嗰啲咁樣㗎嘛。佢咪好興呢，成日講我自己即係佢成日好似引用返魯迅啲嘢嘅。佢成日都話㗎嘛，魯迅呢睇即係睇人，即係話中國人呢睇人呢就永遠向最壞嗰方面諗，即係喐啲就咁樣㗎啦。喂，我心諗你自己咪咁，我哋睇返佢呢一篇即係呢個咩趁火打劫呢篇文章啦。喂，你主要咪咁樣咋嘛。喂，你覺得永遠啲移民啦、嗰啲比較窮嘅人啦、你就覺得一定係暴民嚟㗎喇喎，你一定覺得佢哋就係、是、即係破壞社會秩序呀呢咁樣㗎喎，你即係一定覺得係中東呀、伊斯蘭呀、咩日本以外嘅南亞地方呀，就係咁。你一睇喂，你永遠將呢啲人就向最壞嗰方面去諗。你自己咪咁 樣，係咪小龍 DNA 囉， 佢自己咪咁 係囉， 佢自己咪就係咁囉。 佢用階級同埋種族嚟論斷人㗎嘛，即係呢一個係好大問題。即係譬如我哋尋日節目啦，尋日錄嘅節目啦，即係我哋都有講即係一啲種族嘅 stereotype。咁但係其實我哋都係好正面嘅角度去睇，同陶傑睇嗰種角度係唔一樣。即係譬如有啲 example 我哋尋日俾咗，其實都係踩界，但係我哋好唔會好似陶傑咁樣囉。即係直情講話我哋呢種有膚色嘅人呢，即係膚色 係呀，要用槍炮解決啦。 係啦，就係基本上如果你用槍炮解決呢，就係基本上係一個你係唔 法西斯， 係啦，法西斯，你唔尊重自己民， 咁咪即係支持共產黨六四屠殺囉。 一樣㗎，係呀，思維就一樣嘅，槍炮解決嘛，咁 佢嘅極右同極左 係囉，係呀，其實都係一樣， 其實 係冇錯冇錯， 殊途同歸嘅，因為你極右同埋極左嗰啲人呢，基本上到最後呢都係癲嘅，而我好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嗰個 Corbyn 佢唔係真正一個極左嘅人，佢 絕對唔係 佢 政棍啦，我可以講 話。某程度上你睇佢係政棍嚟，因為佢喺之前大選裏面呢，其實佢係冇答應過任何嘢，佢只係話 保守党做嘢，我哋全部都唔会做。但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佢哋冇应承任何嘢，就连有好多人希望佢哋唔脱欧，佢都冇应承噶。 系， 即系其实有好多人只不过系买个希望，因为 系保守党太柒啦，老实讲， 保守党喺过去嘅几年，即系几年咧，其实系做咗好多衰嘢。点解我咁讲咧？即系 镬都错。 其实而家今次大火烧到烂晒嗰栋嘢咧，系喺保守党治下嘅时候发生嘅。之后翻身嘅，咁佢翻身嘅时候咧，佢就基本点解佢要翻身呢、這个，亦都可以探讨一下，就系佢哋个翻身嘅原因咧，就唔系话要俾啲穷人可以住得舒服啲，唔系 外墙啫、哦， 佢哋全部翻身都系外墙，即系好似即系一个即系纸糊嘅老虎一样啊！佢就咁贴晒，贴到靓靓咁样，贴到个面，即系用嗰啲铝同埋polyethylene 系咪 polyethylene 系应该系 polyethylene 整嘅 panel 去就咁包住一个好旧嘅 building， 即系其实同中国 同广州亚运一样咯， 系啊，中国嘅面子工程系冇分别噶，本质上系冇分别噶。咁其实究竟点解而家外国都会好似中国做啲咁戆鸠嘅嘢呢？其实个原因就系、是，因为其实喺外国，即系我用一个外国人嘅，即系外国住嘅中国人嘅身份讲俾大家听，就系、是、你喺外国见到嘅嘢，就系所有嘅政客其实都系同共产党系有瓜葛嘅，即系你唔可以话勾结，但系就一定有瓜葛，因为共产党系好 Q 多钱嚟捐俾外国嘅政客嚟买一啲 favor， 呢个系事实嚟嘅，大家可以炒下。加拿 好多年啦， 澳洲、纽西兰、美国同埋英国都系咁样样，同埋嗰啲政客咧，佢哋睇到中国嘅经济咧喺过去嗰十年咧系极速嘅增长，同埋佢哋睇到好靓嘅即系嘅基建，其实所有外国政府都系学呢一套嘢，就系、是、整到靓靓、外表整到靓靓，扮冇嘢。其实呢一个陶杰成日讲系自己 criticize 嘅嘢，即系佢话即系你做面子工程啊、骁龙 DNA 乜乜乜乜，喂，其实外国而家系抄足呢一套嘢，所以 就系保守党做紧， 就系保守党同埋啲右翼政党，主要系右翼政党，佢系抄足。完全抄足呢套嘢，佢哋系唔会思考究竟将嗰套嘢搬去自己嘅地方会有咩后果，佢哋唔谂呢样嘢。同埋佢哋亦都睇到就系、是、中国系唔 Q 你啲穷人，佢哋而家基本上当右翼嘅政党执政，你唔系极右啊，大家唔好误会，保守党唔系一个极右嘅政党嚟， 中间偏右啊， 系一个中间偏右，但系佢哋个做法就系佢哋唔 Q 你啲穷人。其实呢个唔系我讲啦，因为呢啲喺好多嘅英国人嘅口中咧，我都听到翻嚟就系、是，其实佢嘅最大问题就系、是、佢完全唔理穷人嘅需要，基本上系同香港嘅状态系一模一样。 之前有套英国戏嘅上演嘅就系讲一个男人，一个中年人失业，都唔系算中年，都上年纪啦，失业，老婆又死咗，又冇嘢做，咁跟住就想攞救济，但系就俾个成个福利系统搞死咗，最后去到即系嗰套我唔记得咗叫咩戏，咁嗰套戏就系形容 咩名， 系真系唔记得， 系好写实，系形容英国现时社会上嘅问题，对于穷人、低下阶层、基层嘅问题系，其实系好悲哀嘅。你见到一个咁嘅国家发展到依家咁样嘛？ 香港抄足晒咯，其实香港 一样噶，系啊， 最似英国嘅殖民地。其实澳洲、纽西兰都系偏左少少嘅，其实成个气氛，其实香港系最，我唔知系点解啊，即系香港系最似英国嗰种右嘅感觉啊，即系自以为是啊，以为自己精英啊，包括我哋以前曾经支持过人咧，都系自以为是，以为自己精英嘅。大家有冇发觉香港就抄足呢度？ 即系你话我哋喺澳纽呢边啊，我系从来你唔会见到有人有啲阿婆喺街边执纸皮，而系香港系好正常嘅执纸皮，系冇人理佢哋嘅。咁喂， 七八十岁仲喺度咁辛苦喺度执纸皮，其实 仲嫌佢哋污糟添啊！ 系啊， 系啊，仲嫌佢哋污糟添啊！ 其实冇办法，因为你即系嗰个喺香港嗰个角度嚟讲咧。喂，唔好食薯片啊！头先上次有网友投诉过啊， 唔系我啊， 老美男啊，老美男啊， 有冇拍马经先？ 讲笑啫， 边个边个？ 唔知边个，唔好啦，唔讲边个啦， 唔紧要，唔紧要， 知道就熄麦啦。咁 即是咧，我即是咧，我哋唔可以学好似陶杰嗰啲咁样咧，就系、是、喂，我哋唔可以，即系唔可以睇唔起嗰啲即系社会比较低层嘅人，或者可能佢哋系即系收入冇咁好，或者佢哋嗰个环境唔好嘅人咯， 或者攞福嘅人咯， 系啊，即系唔好觉得我攞福利就歧视佢，或者系点样，即系。甚至乎可能即系等于你陶杰嗰啲，佢讲做嗰啲咩难民啊，要拖出公海咯，机关枪扫射啊，即系好似佢今次佢嗰、那个唔系佢嗰啲篇诶趁火打劫咧，其实佢都系嗰、那个一样噶，即系喂佢哋嗰啲外来嗰啲人咁样嘅，你咪用翻即系用翻佢哋个方式，伊斯兰或者好乜嘅方式，用处决佢哋攞枪炮解决呢件事咯。喂，咁其实都系一样啫嘛，佢讲嚟讲去讲到咁多年咧，佢都系用翻呢种模式嘅啫，即系嘲笑一班可能嚟到英國嘅人，即係佢哋當然啦，可能生活唔係咁好嘅人，即係你唔可以咁嘅模式去再咁樣講。 嗯，今日有一單咯，今日咧就有一單就係有一個英國嘅白人，咁咧佢就揸咗架車去一個回教廟隔離。咁佢就車，即係攞架車，好似啲回教恐怖分子咁。其實佢即係白人極有分子啦，即係冇分別嘅，都係同一類人，基本上都係癲佬嚟嘅。咁佢將架車就車埋去撞到十幾廿個啱啱做 回教徒， 做完禮拜嘅回教徒。 嗯。 咁其實嗰個人算好好彩啊！嗰個人點解算好彩咧？俾人喺架車度抽咗出嚟，其實人人都諗住打佢噶啦。結果咧就係、是、嗰個回教嗰、那個好似牧師啦，我唔知道回教 教士，回教教士 就出嚟講話你唔好打佢啦，再打佢死啊！你撳住佢，等佢俾差佬拉就算啦，就唔好打死佢，千祈唔好打死人。 嗯， 即係其實好坦白講，即係如果你嗰啲極右同埋極左或者極端，所有極端主義分子佢哋 target 嘅，即係要害嘅人，都係唔 Q 你嘢嘅人咯。基本上，即系佢哋系点做乜嘢都系害 Q 一般正常，朝头早翻工，夜晚放工，睇住 family 嘅人，即系一般老百姓啊。其实佢哋嗰啲特别极端嘅人，就系害鸠咗大部分敬业熬业嘅，即系 普通人 过自己生活嘅普通人。其实呢样嘢系最大问题嘅，即系本来芒果佬咧去闹下闹下咁啊冇乜所谓，但系佢即系开始支持踢劫啊，嗰啲即系已经开始喐手喐脚嗰啲行为咧，其实系形成咗一个好大嘅社会问题，就系、是、佢专拣啲弱者嚟欺负，就算系踢劫嗰啲人， 冇错， 实际上佢哋唔会敢去真系做水货嗰啲人嗰度，因为嗰啲系有势力人士，佢哋咪揾佢哋如果踢劫嘅话，咪揾个 老弱妇孺咯， 妇孺咯，即系佢好似而家咁样，佢揸架车去车人咁样，佢一定系 target 一啲，喂，其实有宗教信仰守礼拜嘅人，喂，其实佢哋其实。好多都唔係即係社會上嘅強者嚟嘅，即係如果係一個社會上嘅強者，佢哋好老實講啊，係唔會咁聚沉喺即係咁沉咗喺宗教上面，除非要做俾人睇，好似曾蔭權咁樣朝朝都祈禱，咁佢係有其他嘅需要，佢先咁做啊。咁但係如果你一般人一齊去教會嘅話，咁其實嗰啲人係都即係比較善良嘅人啊。 嗯， 即系佢 冇错， 系啊，但系你所有呢啲都系 target 呢啲咁嘅人咯，即系好鬼戆居嘅。譬如之前嗰单有几个回教仔走去割人哋嗰啲喺酒吧饮酒嗰啲人，即系放工去饮酒嘅人嘅嗰啲喉咙，喂，呢啲又系黐鸠线噶，因为其实你去 伦敦系咪啊？ 喺伦敦嗰单又系讲伦敦，咁、如果佢哋真系要圣战嘅，喂，佢哋去不如去直接去杀鸠咗 Theresa May 咪得咯，系咪咧？ 系啊， 佢哋冇胆噶，佢哋啲人。 黐鸠线咁啊，揾普通人嚟杀咯，戆鸠啊！ 系， 即系如果你冤有头债有主，梗系去杀个首领噶啦，好似普京咁样都要怼冧 ISIS 嗰个大佬啦，系咪先？ 巴格达迪 系咯，即系如果要真系要报仇嘅话，咁你揾个最 top 嘅人嚟报啊嘛，唔系揾个。可能生活仲差过你嘅人就去报仇， 嗯， 系咪先？即系啲热狗嗰啲，屌你咩？如果你咁撚把炮嘅，去怼冧啊咩咯？即系如果真系讲咁撚把炮，咪怼冧诶特首啊？ 梁振英佢都还到身啦、啊，老实讲。 咁咪就係話囉，其實佢嗰啲人基本上就係將佢嘅仇恨轉移咗喺另一班比佢更慘嘅人身上㗎嘛。 更慘嘅。 所以係切開線㗎。 你睇下陳文都係㗎。喂，你成日話自己黃天擊殺啦。喂，咁嗰啲689啊嗰啲咁嘅管治政團呢，喂，個個都生勾勾喺度㗎喇喎。等緊埋單收工㗎喇喎。 係呀，又話識得未擊殺到㗎喇。又識得 我都未擊殺黃大帝。 佢邊度得啊？好老老實呢啲人，即係佢講下就天下無敵，即係實際上乜都做唔到啊！其實大家都係可憐人，但係咧佢哋仲要喺可憐人嗰度咧，仲要分等級嚟歧視。其實係咁啊！而家個社會就係咁啊！即係其實唔係淨係香港係咁喎，喺外國都係咁喎。即係你睇到英國點解會咁樣、就係大家都係 PK 噶啦，大家都係慘噶啦，但係咧我就要歧視你，你又要歧視我。其实呢啲好多时咧，都系啲真系好有钱嘅人咧，专登整出嚟嘅大 version 嚟嘅，即系等你两班人自己搞，咪冇人搞都有钱佬咯。好多时系咁啫嘛。 即系啊，呢个真 即系历史上你睇翻转头就系咁样样，佢哋咪要整到你，你内部有啲矛盾咯。咁啊，佢就可以利用你哋内部嘅矛盾去团结另一班人咯。是咁啫嘛，即係其實係好好卑鄙嘅政治操作，兩邊都係，但係其實中間有一個人就得利，就唔係嗰兩邊嘅人。 即使有啲似我哋中國以前咧，阿和坤啊，即係啲大貪官和坤同埋呢個紀曉嵐啫嘛，即係呢個清官嘅紀曉嵐啫嘛，皇上都特登叫佢哋兩個喺度，即係你鬥我，我鬥你噶，咁佢哋兩個互鬥咯，咁咪唔會有人喐到我咯，即係我點做都得，到時你哋兩個互相監察。 其實而家係咁樣， 你哋兩個越亂越好。 其實而家係咁嘅，其實梁振英好成功，就係挑動咗兩邊嘅矛盾咯，即係佢喺治港。讲方啦，佢好成功，即系喺佢嘅角度啦，佢好成功就系佢令到所有嘅反对力量系基本上消失咗， 瓦解晒。 系，大家有冇记得咧？巴黎上年咪恐袭嘅，呢个人渣陶杰咧，记唔记得有一个越南裔嘅法国男仔，咪献嗰啲蜡烛嘅，之后佢老老邓咪同佢讲话，唔使惊啲恐怖分子，我哋有鲜花同埋蜡烛嘅。之后呢个人渣陶杰咧，又话嗰啲咧系啲左交谂出嚟嘅，即系荼毒嗰啲人啊，即系话即系总之话系即系成个先，即系成个场景咧都系法国啲左交咧。即系故意整出嚟，系啦，就系蒙蔽呢啲即系令到问题系睇唔到，即系特登整到好似咁大碍咁，令到大家睇唔到呢个问题。佢讲嘅真正问题就系点解收咁多难民吓？点解唔赶走晒佢哋？就系咁咯。呢个陶杰就系每一次佢哋将一啲人性本嚟系好美丽嘅嘢，佢唔系勾化咧。就是将佢咧阴谋论咁，其实呢啲都系共产党思维嚟嘅，呢啲都是小龙 DNA 嚟嘅。 一个好简单，喂，如果依家我当佢零售堂或者点样啦，佢过咗身嘅都系有鲜花有蜡烛嘅，咁有咩阴谋喺背后啊，大佬？ 系啊， 即系你唔可以话呢种，喂，其实好多即一直以嚟都系咁样噶啦，将鲜花同蜡烛可能系对于一个慰问啊，或者可能一个哀悼啊啲咁样。你唔可以人哋我做一个哀悼嘅时候，你就怀疑我究竟我出发点系点样喎？咁你咪自己又犯晒鲁迅所讲嗰啲咯，永远从最坏嘅动机嗰方面去谂人啊嘛。 丑闻 你自己就最丑陋嘅中国人嗰种，佢就系最正正就系呢一样，从呢个 就系小龙 DNA， 冇错， 从呢个动机啊，永远。 重最坏嗰方面去谂啊。 陶杰同嗰啲同事都系咁啊，完全都系一样，一样嘅人，一样嘅小龙 DNA， 佢哋都系咁样谂嘅，即系佢哋 系啊， 乜嘢都会谂到阴谋论。其实有多时啲嘢就唔使讲阴谋论，好简单噶嘛。即系你好似头先啊，许留山讲啊，喂，其实一般正常嘅家庭都系有蜡烛鲜花噶啦，人哋整蜡烛鲜花唔得噶。 系啊， 咁佢其实只不过系将成个国家嘅人变成一个 family 嘅人，其实令到成个国家更加团结啦，即系 温馨啲咯。 系啊，即系你唔可以样嘢都用阴谋论嘅话，其实就好惨嘅做人。即系其实人生已经好 Q 惨啦，咁你仲要样嘢都要咁样去咁负面去睇， 好攰咯。好似阿 CX 咁，成日都，总之其他人就都系共产党嚟嘅。其实我觉得如果咁样嘅话，同活喺地狱冇咩区别，因为你身边冇一个系 honest 嘅，冇一个人唔系鬼嚟嘅。如果咁样嘅话，真系好话唔好听，咪死咗佢把啦。你活喺呢个世界，冇信任，个个都当系鬼，乜嘢都 exclusive。咁我觉得香港而家就系好充斥咗呢种阴谋论啊，或者叫做点讲啊，我都唔知。总之而家呢批本土派出现之后咧，呢种咁嘅思想不断扩散，所以我哋屌芒果佬系啱嘅，系有公共性嘅。我哋再强调一次，系咪？ 冇错，绝对系，绝对系。 招呼埋陶杰都系啊，喂，仲有陶杰佢呢啲咧，即系。佢咁样写咧，即系贱啦，最贱系乜嘢咧？佢系仲要好期待咧，自己所写嘅呢啲咁嘅事情咧，即系 发生 唔到啊，会发生到，哇！发生到到时又写篇文章出嚟抽水。 我都话噶啦， 系 嘛？ 系啦，我都 啱噶。 我都话咗㗎啦，嗱点点点啦，早好赶晒佢哋走啦，点点点啦，依家唔讲啦，唔讲你嗰个咩又蔓延啊，继续呢一种咩仇恨啊，呢种咩左交啊，点咩点样又共产啊，成嗰啲咁样会继续蔓延啊。喂，佢呢啲人呢，佢永远就係好期待我究竟几时写中㗎啦。即係佢希望嘅世界越即係大家互相嘅仇恨啦、啊。 係啦。 嗰啲咁嘅殺戮啊，或者呢啲咁嘅 分等級啊， 即係 佢最 终见 到嘅。 哇！呢種嗰種心態咧，即係佢變咗咧，即係 好酸好臭啊！如果即係係嘛， 係同埋有啲支持佢、有啲支持佢嘅人， 係係 有啲支持佢嘅人咧，都希望同佢嘅諗法一樣啊！即係希望呢個世界繼續係咁啊！喂，陶傑嘅嘢幾時寫中啊？你崇拜佢呢啲，你咁樣願意擺，你咪係嘛？ 即係有冇係咁啊 ？Raymond Wong 咪？即系写咗咪 block 咗个所谓叫社运嘅，即系支持社运嘅 老油条 嘅纪律，唔系 一个男一个女，有个 老油条系咪一个？ 一个老油条一个女人，不过即系佢哋其实。佢哋系即系佢哋系陶杰 fans 啦，即系咁讲。但系佢哋系冇思考过陶杰，即系佢哋讲陶杰讲嘅嘢，佢哋完全冇思考过，佢照单全收。即系其实香港人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资讯太过爆炸。即系你好似陶杰嗰啲咧，照单全收系容易噶，系容易过 容易 嘅真嘅。因为你如果照 单唔思考咯， 系啊，你其实香港好忙嘅社会嚟啊嘛，你冇时间去谂呢啲嘢噶嘛。亦都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喺香港嘅香港人。佢哋系唔捻会俾人歧视啊嘛，屌！即系好 冇错， 我坦白讲， 咁啊， 即系如果你喺外国嘅人就，其实你喺度住，即系喺外国住得耐就知嘅，话冇歧视咧都呃鸠你嘅， 呃你嘅啫。 因为咧，每一个地方咧都有一啲政党咧系好似热狗咁嘅。屌你老！ 一个国家党， 即系喺澳洲又有一个国家党，就系 Polly Hanson。 Polly Hanson 喺纽西兰有另外一条友，咁啊林斯顿叫做，咁都系嗰类人嚟噶啦。咁即系你自己明知系俾人歧视，但你都唔敢出声，有冇办法啊？嘛， 仲 endorse 嗰啲政党嗰啲先扑街啊！又系芒果佬啲信徒。哇！你睇 信徒咯， 你睇佢 Facebook 啊，系啊，佢讲话一个国家当先真系爱呢个国家啊！哇！我真系屌你老母啦我！喂，如果按住佢嘅思维，因为一个国家当系排亚洲人啊嘛，第一个就排咗你呢个三个嘅新移民吓、啊， 我真唔明白，其實佢哋係 potential， 係 potential 而會成為受害者，但係佢就 endorse 呢啲咁嘅極右政黨，即係戇鳩中嘅戇鳩，我真唔明白呢啲人點樣諗嘢，撲佢街真係。 喂，不如講多次啦，咁興起，因為而家又就快又到呢個半個鐘嘅時間，可能我哋特別呢集可能要個半鐘先講得完，因為聽咗阿 Tony 講啊，一定要講得深入啲，因為其實我哋之前嗰幾集節目咧人太多，同埋個 即係講兩句，個個都係 係啊，我都講兩句，同埋跳得太犀利啊啲話題，我哋會即係虛心接納Tony 嘅意見咯。 嗯，好， 係好，我哋 下一節翻嚟， 下一節翻嚟再講。